他找到迷途的方向。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在四季的风中他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南方姑娘，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北京奥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959资讯快报。 11月5日，株洲市召开集中供热建设工作调度会。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振宇出席会议，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陈宇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全力做好供热准备，施工单位要每日汇报施工进度，争分夺秒抢工期、赶进度、分解工作任务，切实将这一重点民心工程做实做好。主管领导要亲自到一线督导调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各级各部门要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确保圆满完成供热任务。李振宇要求施工单位和相关部门要坚定信心、下定决心，各单位和部门之间要分工合作、协调联动，齐心协力，确保按时供热。近日，涿州普洛斯京东中央捕获仓项目正式启动，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振宇、保定商务局、松林店开发区有关负责人到现场考察调研。这次强强联合，在引领京津冀地区仓储物流领域产业发展、推动区域经济提升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希望两家企业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共享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资源和经验，更好地提高社会效益，为涿州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我不敢接受这么卑微，区别还手我。顺应所谓的大潮流， 你的感受。品头论足，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不在乎、哦 这首歌来自华晨宇的《我管你》，来自听众小宇宙点的歌哈，也是不到五点就说已经等着谢东客栈的开始了哈， 是我们的老粉丝， 对对、然后呢，这一位听众叫做问号，然后两个月亮两个方块哈，你叫什么呢？他说呀，小宇宙点的《我管你》都放了，他有的吹了，我这个能放吗？哈，你的歌啊，一会儿给你放，不要着急哈。齐东飞准时打卡签到哈，同时呢欢迎你哈，好久不见了哈，最近没有打卡哈，要提醒你。好啦，这里是仙刀客，这样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刀客栈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来跟貂蝉进行互动哈。同时呢，希望所有的仙粉们都来进我们的微信群，小二的微信号呢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小二会在这个群里呢不定期的来给我们的仙粉们来发福利哈。昨天发的是5张面部微雕的名额，今天发放的是5张质子烤肉的五花肉的名额哈。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进这个群哈，会有不定期的福利等着你。四娘啊。 对，在呢。 今天来给我们听众说点什么好吃的呢？ 今天依然是说好吃的，但是今天的这个呢，我就想让它有一点点火花。 火花？火花在哪儿呢？ 人家在想会不会是烧烤？其实不是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两个东西，也体现出了一种 中西的饮食文化的差异吧。 嗯，中西的差异、 对对，先讲讲咱们中国的肉饼，完了再讲讲咱们西方的肉饼。 西方有肉饼吗？ 啊，不是肉饼，不是肉饼，咱夹的是奶油是吧？ 对，西方一般不都是三明治吗？夹火腿。 对对对，咱们今天就讲讲这个话题。 好哎。 当然也希望这个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当中来啊，能 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你印象当中的中国的肉饼跟西方的肉饼有什么不同呢？你们是怎么区分的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托客栈，好，来跟貂蝉和四娘进行互动留言。 嗯，好，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中国的肉饼啊，因为我不是北方人，所以呢当我了解到这个肉饼的时候，我觉得是很神奇的。 嗯， 因为我发现它有很多种名字啊， 火烧 哦，肉饼啊，火烧啊，然后什么肉夹馍啊， 啊对 啊，什么哎，这反正很多。 哎，这 但我觉得都一样、 啊、我想到这个驴肉火烧是夹的这个驴肉的哈， 啊是啊， 跟这个肉夹馍它有什么区别呢？只是肉不一样而已、 啊、 为什么换了个名字呢？ 对啊，我一直很苦恼、啊、有谁能给我解答一下？ 也有听众知道吗？欢迎听众来跟我们互动哈。嗯， 当然呢我们这个肉饼呢也是非常的好吃的。 嗯， 自从我吃了它我就爱上它了。 哎，你喜欢吃肉饼什么馅儿的？ 牛肉馅儿的。 牛肉馅儿的。嗯， 像中午吃了一个猪肉大葱的， 嗯， 也不错。咱们呢还有其他的饼，像什么那个哎，有芝麻的是吗？ 芝麻是叫烧饼 啊，烧饼。 对， 对， 对， 一般吃火锅啊，去吃这个虾脯的时候，一般会点一个烧饼吃，是那种。 所以烧饼是没有馅儿的是吗？ 烧饼它，我印象当中的烧饼应该是，表面有一层芝麻，然后是麻酱味儿的。嗯 啊，应该是这样的。 它这个面里和面上应该放好多麻酱进去，这应该是老北京的烧饼。啊， 然后驴肉火烧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特别是保定的这个驴肉火烧。 是吗？ 对，我特意去 研究。哎， 对对对，我特意去保定找这个火烧吃的。因为在北京我不知道哪一家驴肉火烧特别正宗，于是呢我们就驾车去了保定。 嗯，好吃 吧？去找那个传说中特别有名的那一家叫什么来着，哎，一会儿想不起来了。一会儿想起来再告诉大家啊。 好。 嗯，真的很好吃。 嗯，好，那今天来我们听众来推荐一家吧，推荐一家吃烧饼还不错的地方，好吗？ 来讲一讲咱们北京有哪些地方吃这个烧饼非常的不错呢？ 嗯， 哎，看到这个烧饼的这个图片我就已经 又饿了是吧？ 又饿了，因为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点儿就是吃饭的点儿。 对，因为我们就饿着肚子你知道吗？因为第一点是饿着肚子，第二点还希望早点下班赶紧回家吃饭， 还得忍着这个饥饿和这个馋给大家讲这个美食啊。嗯。 好，这里是鲜托客栈，还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那么稍后在节目当中呢，貂蝉跟四娘会把这个中国的烧饼和西方的烧饼做一个对比哈，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也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托客栈，来跟貂蝉和四娘进行互动吧。 嗯， 你们是喜欢吃这个中国的烧饼和肉夹馍，还是喜欢吃西方的三明治呢？ 嗯，好的。 嗯，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古巨基的《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吃饭哦，吃肉肉。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这里的价格比超市更实惠，这里的品种比超市还要全，这里是您一站式购物的首选之地，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热忱欢迎您的到来。热线电话：03123877772。

走，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 感觉的哈，把悲伤留给自己，来自中国新歌声蒲翔的演唱，唱的也是非常好听哈。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哈。神仙的仙啊，不对，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涛客栈，蛇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貂蝉真的是太饿了哈，想吃这个烧饼。我们都知道四娘是南方人，对吧？南方有烧饼吗？ 也有吧，但是吃的很少， 吃的很少。 对， 哦，那比如说今天是冬至，我们北方人都肯定得 吃饺 子， 是吗？ 那你们南方吃饺子不？ 也吃，但是也没有说必须在冬至这一天吃的这个规矩没有。 可能是没有北方吃的这么频繁。 是啊，我们一般吃糕点啊，吃的挺多的。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烧饼店吧，好吧？ 好的，那先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家呢。是必须得说的，而且呢想必大家都听过这个大名了，也是绝对公认的好吃啊，已经有40年的历史。一天啊，你知道能卖出多少吗？ 多少个？ 10000多个，你知道吗？ 天哪。 啊，所以你就知道该多好吃了呀。那这家店的店名叫做李小老烧饼，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去吃过呢。我只知道每次我妈买回家都立刻被瓜分完了。那你别看这个烧饼是其貌不扬的，切开才发现其中的门道，这里面居然分了有几十层。 一层一层一层的，这个是没有馅的烧饼是吧？ 对，所以怪不得有很多人大老远从唐山打飞的过来，就是为了吃他们家的这个烧饼啊。那烧饼呢也是分有两种，一种是牛肉烧饼，我最爱的，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芝麻烧饼，也是大伙所公认的哈，真材实料，最接近于老北京的传统烧饼。那这家店呢告诉大家，在这个长营民族家园1号内10-11号，10-11号，那也是近清真寺的北墙啊，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人均消费大概在11元左右。 好，这一位听众齐东飞说了，保定的驴肉火烧是圆的，驴肉是热的， 河间的驴肉火烧是饼是长方形的，肉是凉的，个人觉得还是保定的好吃。哦，是这个样子吗？ 他可能是觉得这个圆的好吃。 嗯，说还是保定的比较正宗一些哈。 对对对。 我印象当中的驴肉火烧还都是长方形的，哎，肉是凉的。 可能你说你吃的那种，就是他说这个河间的这个。 河间的，嗯，有机会我也尝尝这个 北定的，都挺好吃 的，看看它有多么的好吃哈。 我自我感觉这个长方形的可能会，那个饼可能会脆一点。 好，我们再来推荐一家吃烧饼的店哈。说如果你最近啊经常被这个微博或者朋友圈刷屏的话呢，一定见过这一家网红烧饼店，就在白塔寺旁边的胡同巷子安亭巷中间。什么时候去啊，基本上都是在排长队排大队。最喜欢吃这儿的糖火烧也是吃货们的力推款， 也是貂蝉最爱。 对，因为我是不喜欢吃这个芝麻馅儿的和牛肉馅儿的， 对， 我只喜欢吃糖的。甜甜的，好好吃啊。 对 啊，嗯，口感像烧饼，但是啊比烧饼更得我心。它外皮儿是又酥又酥又脆，内里层次分明，甜度适中，特别的香，还有椒盐味儿的烧饼。 嗯， 金猪炉的烧饼热乎乎的，就是白着嘴吃也特别的好吃，吃到嘴里呢外皮是香香脆脆的，也是层次分明，有芝麻的味道，特别的香。这家店呢叫做徐记烧饼铺，人均消费大概在几块钱左右哈，很便宜的价格。地址是在白塔寺的安平巷31号，叫做徐记烧饼铺。其实烧饼还是蛮有研究的哈，还有这个椒盐味的、糖的、 现在的 芝麻的、牛肉馅儿的。 现在烧饼都做得可好了，迎合所有人的口味儿。 好，这里是仙涛客栈。刚才呢，这位听众叫做智博，点了一首神话哈，是，哎，我刚才问他是谁的版本，他说是这个孙楠和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那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听。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和四娘进行互动，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

轮的稻香，欢迎回来闲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闲偷客栈是由闲偷酒独家冠名播出。你看我们仙粉们好活跃呀，刚才那位叫梦里梦见梦不现梦现的朋友让貂蝉唱一首勇气，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貂蝉最美丽了。好，谢谢你，好开心哦。今天啊，一个朋友跟我说，说他坐车就是正在听九九嘛，然后说那个司机就是说，哎，那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是九九的工作人员，然后那个司机就问他说，哎，你认识貂蝉不？我这个朋友说当然认识 了。 我说，然后他说你为什么那个喜欢貂蝉？他说，哎呀，声音好甜呀。所以呢，貂蝉也感谢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哈，也感谢喜欢貂蝉的和貂蝉进行互动的朋友哈。我看一下还有留言的哈。刚才因为貂蝉说错话了，今天是立冬不是冬至哈，我说错了， 在这里更正一下， 更正，今天是立冬，记得吃饺子。这一位于建华说，丰台区云港有一家老保定驴肉火烧非常的好吃，在丰台区的云港老保定驴肉火烧，如果有听众知道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哈，到底好不好吃。 对，也感谢他的推荐。 这一位叫做执念的朋友点了一首《大女人》，好，一会儿来放给你听哈。刚才说到了，北方的是吃烧饼啊，驴肉火烧，而西方都有什么呢？怎么样？ 西方啊。那你觉得对应的应该是什么呢？ 汉堡包啊，麦当劳啊，我觉得这个是夹肉 的。汉堡不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肉夹馍吗？只不过加的是这个鸡肉啊， 对，鸡 肉啊， 还有这个蔬菜，一些沙拉酱。 其实很像，就是咱们这个烧饼呢，也是面食，它外面那一层也是面食做的饼，是吧？咱们这个汉堡呢，外面呢也是面食，它只不过用的这个面粉啊不一样。咱们这面粉呢有高筋面粉、中筋面粉和低筋面粉。 面粉还分得很详细的。 对，因为不同的面粉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就显得好像啊，其实都差不多吧，看起来不一样，其实 但是味道肯定还会有一些差别 的。对，都是面粉做出来的，这个外面夹的这一层，包括饼啊，或者是汉堡的这外面这个面包啊，这些东西，那里面夹的呢，也就是鸡肉啊。是吧， 对， 牛肉啊。 其实你想，汉堡的种类还是蛮多的。有时候我们去麦当劳会有这个麦香鸡呀、然后会有这个鱼柳， 对，对 牛肉，然后有很多很多，对。而我们这个中国的只有牛肉、鱼肉，还有啥？ 其实中国人的那个创意很多的，你想夹什么都可以夹，是吧？ 包括这个老家肉饼都知道哈，很多很多很多种馅儿，包括这个北方人吃这个韭菜盒子，哎，你知道不？ 韭菜盒子我知道， 就是 大的韭菜饺子 啊，对，这么理解是正确的， 来自一个南方人的理解、 但是它是那个拿锅放锅里拿油煎的，而不是煮的 啊， 因为饺子咱不都是煮或者蒸嘛，它这个是韭菜盒子是拿这个煎出来的、 对， 还有北方还会有吃这个茄盒，知道吗？ 也是把这个茄子做成饺子，大饺子 是 吗？ 因为他会选一些就是长得稍微比较粗一点的茄子哈，切成一片儿，然后再把这个片儿中间再给切开，就是一个能夹住肉的那样的一个，一个形状吧。 然后 把这个肉馅放到里面去， 然后 裹上面粉放在油锅里面去炸。 这个好吃吗？ 好吃。 哇，这个我还没吃过， 真的是蛮好吃的 啊！貂蝉你很厉害，你终于说到一个我没吃过的了。 这应该是北方人的做法哈，因为只有在过年时候，我姥姥啊、我奶奶啊会去做这些茄盒啊，包括这个韭菜盒子， 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 非常好吃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不仅仅要讲这个，就是汉堡啊、三明治啊，什么三明治大家也都知道，差不多是一样的做法，对吗？就是形状不太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呢？跟那个甜火烧，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对，差不多， 差不多是西方的， 对，西方的蛋糕，就是夹奶油的蛋糕， 夹奶油馅儿蛋糕， 对，夹奶油夹那个水果， 嗯嗯， 对，是一样的，也是都是面粉，里边夹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夹心啊， 嗯嗯，

起度过灯火，一起烧山树，旧老房子记得只是冷晨露，听谁谁的呼吸像潮起潮落，拥抱我的身影一句句的隐没，窗帘长了耳朵，说不定录下来拿去广播。 在这里是仙高客站好，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你把我给忘了呀， 没忘你，没忘你，怎么能忘了你呢？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有好多这个听众来点歌哈，但是点的歌只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一些其他歌曲是不可以放哈，也提醒所有听众。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进我们的仙高客站的福利的微信群。小二呢会在这个群里不定期的来给仙粉们提供一些免费的福利哈。那么昨天呢是提供了五份面部微雕的名额，今天呢又是提供了五份栀子烤肉五花肉的名额哈。那么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来加我们小二的微信号，小二会把你拽进我们的福利群里。微信号是13901320336。同时呢，我们仙高客栈旗下的美容院也是在相继的开业哈，也是非常的缺美容师这个职业哈。如果有听众对这个美容师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大掌柜也会安排先进行这个试用哈。电话是13701382155，13701382155。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好了，我们来言归正传哈，继续来说好吃的。 来，我们要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就是咱们刚刚不是说的这个蛋糕卷吗？里边加的是 网红店， 对，奶油这个店呢，啊，为什么说是网红啊？因为每次都是排长队。跟那个某牌子的这个奶茶是一样的效果，你知道吗？那我赶紧打听了一下，原来是这个深圳的大网红到了王府井了啊！ 哦， 王府井就是咱们这个二环那个 王府井， 对 对 对。那我们说的这个蛋糕呢，它的生命只有一天，为什么？ 生命只有一天， 大家想一想，哪个蛋糕的生命只有一天？就是现做现吃。 就是它都是现做的，而第二天就不能吃了。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防腐剂啊。而且它的这个原材料都是非常新鲜非常好的，如果你说你放的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这个口味就没那么好了。 其实看到了，它还是有蛮多口味的，有这个绿色抹茶的，以及这个巧克力的，以及原味的， 还有水果的啊。 还是非常多的种类。 我想说不仅是这个口味挺好，而且呢它的这个外形啊，大家可能看不到，但是我和貂蝉都能看到。这个外形是非常非常的萌，而且做的呢一看就是食欲大增啊，它有 很好吃的样子。 是的。而且呢他们家的这个奶油啊，我相信很多这个想减肥的朋友都知道啊，不能吃太甜太糖太多 的 这种啊。那么他们家的奶油呢就是低糖但是吃起来又很甜的奶油。 哇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吃他们家的东西。 可以说一是没有防腐剂，对我们身体会有好处的。第二，这个奶油低糖的奶油也不会吃过多的糖分，对我们的身体有带来不好的一些影响哈。 对。而且你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嘉兴的这个水果啊， 都是新鲜水果，不是罐头。 新鲜水果， 对，新鲜切的，然后新鲜买来的这个，所以它火的不行啊，你知道吗？ 地址是在哪？ 地址啊，这个咱先不说，还没说完呢。 嗯，好好好，继续。 我还没有讲完，因为它这个真的是太好了，一定要讲一讲。他们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啊，导演陈小青也是他们家的粉丝。 嗯， 好，不讲了，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大家都知道，这么大的大导演都很喜欢他们吃他们家的东西，就是很好咯。 这家店呢是在王府井哈，如果有听众喜欢吃的话呢，可以自行去找一找一家非常不错的。 这个蛋糕店， 蛋糕卷的店哈，而且生命只有一天，是不加防腐剂，以及奶油都是一些低糖淡奶油。 是的， 好了，这里是仙涛客栈，刚才的一位听众叫做蓝色的梦想，点了一首《丫头》，来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哈。那么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仙涛客栈喽。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明天呢，我们会来宣传一个关于光珠爬的活动，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重要的是我会爱你的，因为我害怕寂寞。你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变得恍惚了，感觉这就该是我最终的幸福生活。其实你真的是挺闹的，在我耳边大呼小叫，可你又是我掌中的宝，我欣赏的骄傲，是我灰心的时候带给我希望的药。你有那么长的睫毛，眨一眨眼泪就往下掉，我的心开始如刀绞，心上甜蜜的伤口。你是对的，你是错的，反正规矩都是你定的。我那不胖也不瘦的丫头，你总拼命找减肥的理由，这种日子很够奔头，只是你变